首歌叫《天使的爱》。这位朋友叫 Stia， 他说让我意外的是快到十二点的时候，他说我送你回家吧，然后我回无锡了。我回答这么晚离开夜车会很累不安全。最终拗不过他的坚持，他还是回去了。我不敢打扰他开车，就让他安全到家给我发短信。夜里两点多，手机铃声终于响了，但是打开的短信却让我瞬间崩溃。手机上写着我们分手吧。 我无法帮你预言委曲求全有没有用，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苦痛。爱可以不问对错，至少要喜悦感动。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，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，泡咖啡让你暖手，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，你却想上街走走，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。你说你不怕分手，只有点遗憾难过，情人节就要来了，剩自己一个，其实爱对了人，情人节每天都过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，不想过冬，厌倦沉重，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。分手快乐，相逢离开就爱像坐慢车，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，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。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， 其实我告诉你，感情上倒霉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差，要相信质量守恒。最好的相爱是没有牺牲，没有付出感，没有时间和距离感。你感觉到不满意或者疲倦，相爱就结束了。而接下来开始的是相信，因为相信才会让你相信你们可以相守。可相守不是享受，你开始向往自由。 试着流盏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，窗口就有灯

间 离开小酒馆的时候，一个戴着棒球帽的女孩出现了。她喝了许多，应该是红酒，嘴都是紫的。她说她特想要个孩子，但不想结婚，她必须要自由。孩子她自己养，养大送到国外去。我说这样不行吧，但她不听话。但不管这个决定是什么，我都想告诉还在寻欢作乐或者是循规蹈矩的你，自由是用寂寞换来的，而且反之亦然。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，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？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票黑色 是遥不可及的。情感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。我是伍周彤，请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Telling You，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 上一秒